季后赛、团队战、治疗患出。全联盟都知道星星很胆大，都知道他们时不时就会剑走偏锋，但是谁也想不到他们在季后赛的生死之战中也敢玩得这么大。全攻阵容孤注一掷，对于职业选手来说，这两个就像是休戚相关的关联词一般，当这种阵容摆开时，就意味着已经不再想什么退路，没有治疗的队伍只能前进，只能打垮对手，再没有第二种选择。可在众高手眼里，却都不觉得星星已经到了这种需要背水一战的地步。苏沐橙、沐雨橙风的站位是绝对安全的，而由他的支援叶修的君莫笑再来一次攀岩，达到这种绝对安全的位置应该也不是难事。再就是方瑞的海无量，被三人攻击确实很艰难，但以这家伙的狡诈奸猾，只求脱身的话，或许总可以做到的吧。众职业选手们对方瑞倒是有信心，可见这些年真是没少被这家伙给猥琐了。但是在又具体观看了一会儿战斗后，大家却都意识到，今天的方瑞想靠他的猥琐来脱身，有一个迄今为止他大概从来没有面对过的障碍。今天围击他的选手中有一个人叫林静言，最了解他、最熟悉他的林静言今天是他的对手。翻滚、折身、炸弓、变向，海无量一套娴熟无比的猥琐下来，韩文清这耿直汉子的大木孤烟立即被错开了一个身位，宋其英这初出茅庐的少年也因为经验不足缺乏预见性，他的长河落日想要攻击却发现受阻于大木孤烟脱身了。一块板砖正拍到了海无量面前，林静言冷按雷，在攻击中完全不如那两个拳法家显眼，可是每当海无量突然抓住机会搞出动作制造出空档时，林静言却总会让他的冷暗雷准时高效地封堵这一空档。不到片刻的功夫，这就已经是第三次，不到片刻的功夫，海无量的生命就已经下去了有三分之一。因为林静言的存在，韩文清和宋其英可以放开手脚只是攻击，因为防范方瑞逃脱的事儿已经完全交给了林静言，否则的话，韩文清和宋其英双人包夹怎么不至于片刻间就被方瑞抢出三次空档，全都是因为二人完全不在意这一点的缘故，因为这一部分的工作他们完全交给了林静言。在擂台赛时，林静言是致使霸图落后最直接最主要的那一位，可是现在他却依然得到霸图选手毫无保留的信任。第四次，转眼他已是第四次成功拦截到了方瑞。方瑞心里已有些焦躁，此时他连说点垃圾话的功夫都没有。三人合击，两个都是贴身战的强悍职业拳法家，他哪里还有空闲去打字？一开始还觉得两个蠢货真是好容易就摆脱，但是两次摆脱、两次被林静言的冷暗雷拦下后，方瑞却已经知道那两位不是在犯蠢。想脱身，真正的对手不是那两位，而是自己的这位老搭档啊。自己转型职业，这一年来利用着对手对气功师方瑞的陌生感，不知占了多少便宜。可是眼前的这位老搭档，即使自己职业转型之后，却也还是能跟得上自己的思路和节奏。想摆脱他，自己必须再有突破，必须再有之前从来没有过的表现。方瑞忽然不急于脱身了，忽然在三人的攻击中开始了防守闪避，开始了尽可能存活的打法。放弃脱身了，静候救援了，观看者们都在如此想着，毕竟他们知道此时星星的决策，方瑞当然也知道。安文易患逻辑，这种放弃治疗的决定不可能是选手们私下决定，这是来自于叶修的指示，就在星星的团队频道里清清楚楚的。所以方瑞也很清楚，此时两个战斗职业正在全力来救。救援 霸图也不至于想不到，他们所想不到的或许只是惺惺放弃治疗这一决定。在他们准备的应对中，大概就是针对战斗法师和牧师，或者召唤师对牧师这两种状况。惺惺所想到针对的就是霸图的这种心理空档吗？高手们纷纷如此想着。可是霸图此时的姿态看起来却全没变化。方瑞摆出了一副不想再逃的态度后，三位拳器的攻击却还是那样的分配，两位拳法家全力主攻，林静言防范。方瑞更烦了，他可没有放弃脱身呢，因为他挺清楚放弃治疗的打法风险太大，而此时星星会如此兵行险招，就是因为他被困在了这里。如果他可以安然脱身，苏沐橙本就是安全的，叶修走人也很轻松，那么星星完全可以重整旗鼓再来，没必要在这儿放手一搏。如此重要的生死大战，居然这么快就需要舍命一击。方瑞本和那些旁观的职业高手心态一致，觉得太不至于，可是很快他就没办法再有不至于的想法了，因为此时是他受困于霸图，居然是他，是他成了此时战局中被霸图击穿的那个突破口，是他无法脱身让星星陷入了困顿。即便以一敌三无法脱身，也不是件会被笑话的事儿。但是方瑞还是很在意自己成了突破口。唐柔和罗辑的救援已经来临，但方瑞还是试图改变当下的局面，可是霸图根本不上他的当，哪怕他假意改变节奏让霸图以为他的态度有所转变，但是霸图的态度却不变。 真是一帮死脑筋啊， 没有空闲打字的方瑞只能在心里狂吐槽，对于霸图的耿直十分不满。他哪里知道，其实就在他改变节奏改变态度后，是林静言立即在霸图频道里发出消息， 不离。 他的意图终究还是被林静言完全识破。职业转型后的方瑞，林静言再怎样其实也不像了解以前的盗贼方瑞那样了解他的技术特点和节奏，但是林静言了解方瑞的心理，很多时候他意识到的并不是方瑞会怎样做，而是直接意识到方瑞想怎样做。他看到的不是方瑞的方法，他看到的是方瑞的意图，在协同两位队友对方瑞的掣肘和逼迫，让他的判断更加精准。改变态度没能得逞的方瑞只好再做调整，软的不行那就只好来硬的了。方瑞心下一狠，扔掉猥琐，突然硬闯试试。就在这时，星星的团队频道里跳出消息，林，消息来自于叶修，跟着炮火飞至，苏沐橙的沐雨成风突然向这端施加了火力压制，顷刻间炮如雨下。 来得好， 方瑞心中兴奋地大叫，这种久旱逢甘露的感觉让他差点激动地哭出来。团队赛，美妙的团队赛，在这个赛场上你永远不是独身奋战，在你最需要的时候，你的队友一定会坚定地支持着你。轰轰轰，炮火连天，一片火光中，海无量挥拳螺旋气冲，旋转凝聚的念气带动着海无量的身体猛然朝前钻去，目标冷暗雷。强突，方瑞最终还是选择了他的这位老搭档，熟悉本就是一件双方都可以利用的利器，正面突破防守和那两个拳法家相比，方瑞到底还是觉得这个熟悉的流氓更有机会。更何况苏沐橙的火力也是朝这端轰的，这是来自于叶修的指示，看来那个家伙也是这样判断的吧。冷暗雷后跳，一边闪避沐雨成风的炮火，一边也是让开螺旋气冲，他的后跳是那样的笔直，只是拼命地维系着两个角色之间的距离，却坚决不肯让开丝毫空档。擂台赛，因为他霸图已经输了一个人头分的空档，现在他一步的空档也不会再露出，这已经不只是这一场， 这或许将是决定这一年甚至自己这一生的一个空档了。这一刻，林静言已经完全忘记了自己的年龄，完全忘记了什么接下来，他只知道眼下的风度，自己无论如何都要做到。这一刻，冷暗雷再不是一位老将手下日渐蹒跚的角色，他璀璨生辉，明明只是普通的后跳，但那富有节奏的韵律却让人感到说不出的流畅。跳跳跳，一路笔直的跳，螺旋气冲的念气钻进，却还是差着冷暗雷的少许。这一集协同沐雨成风的炮火竟然愣是没从林静言这边抢出哪怕是一步的空档。方瑞连忙就要再来攻击，却不料林静言的反应在这一刻远比他要快，就好像是早就在等着这一刻一般。蓝山虎双月牙伤疤之痛，那个已被淘汰但却是林静言昔日象征的唐三打技巧却在此时再度施展，再次绽放着光芒。海无量被击倒，海无量被交错的仿佛两记月牙般的光芒划中，海无量被挂上伤疤进入了出血状态，海无量被彻彻底底的拦截。方瑞发愣，他真的一点都没想到林静言可以做到这种地步，他以为他足够了解林静言，他以为在方才那个螺旋气冲就已经可以突破林静言的极限，可以将他击飞或是逼他退到一旁，但是没有。林静言用最正面的方式闪过了这记螺旋气冲，用他那古老的被淘汰的陈旧技巧反击了他。方瑞想正面突破，但是最终他被林静言从正面击倒。方瑞忽然发现，他所熟悉的林静言或许只是一部分，这个林静言昔日的招牌技巧在他眼中竟然是这么的陌生。